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三，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 险情就是命令，河南省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天气发生后，当地紧急行动，各部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迅速投入抢险救灾，严防次生灾害，确保当地人民生产生活秩序尽快恢复。 栗战书同乌拉圭副总统、国会主席兼参议长举行会谈。 国新办举行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多部委解读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如何落地。 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亿9067万例，已有75名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员确诊新冠肺炎。检测显示，印度6岁以上人口中2/3已有新冠抗体。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河南等地持续遭遇强降雨，郑州等城市发生严重内涝，一些河流出现超警水位，个别水库溃坝，部分铁路停运，航班取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防汛形势十分严峻。习近平强调，当前已进入防汛关键期，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身先士卒，靠前指挥，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要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灾害隐患巡查排险，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提高降雨、台风、山洪、泥石流等预警预报水平，加大交通疏导力度，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习近平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灾返贫和大灾之后有大疫。 7月17号以来，河南全省出现大范围强降雨，多地降水量打破历史记录，部分水库水位超汛限，部分城区内涝严重，部分道路交通中断。当地全力抢险救灾，严防次生灾害，确保生产生活秩序尽快有序恢复。总台驻河南记者任磊平、河南台记者冉小辉、王书杰报道。 连日来，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据河南省人民政府防汛新闻发布会最新报告，据不完全统计，此轮强降雨造成全省89个县市区、560个乡镇、120多万人受灾。全省因急致暴雨致25人死亡、7人失联。强降雨造成郑州市城区严重内涝，地铁停运，铁路、公路、民航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中型水库长庄、小一型水库郭家嘴、贾鲁河及其支流发生险情，抢险工作正在有序推进。河南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主任吴建飞： 全省各级应急系统8200余人保持战时状态，在岗值守。目前，省防办、省应急厅已经协调督促指导解放军、武警部队的突击力量以及各级预制防汛抢险骨干队伍832支，7.2万人参与防汛抢险。省应急厅、财政厅紧急下拨救灾资金355万元。 此次特大暴雨导致郑州市部分区域出现停水停电现象，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医院区昨晚全部断电，重症病人的手术无法开展。 国家电网随即派出应急保障车到郑大一附院确保供电。 我们前面又通过市政联系了一个路障车，他在前面帮我们清理路障，然后我们的车才得以推进到这里。然后到了这里之后，我们马上完成相关的连接工作。我们现在为这栋楼的 ICU 已经供上电了。 今天早晨7点起，医院开始分批转移在院病人至其他医院。目前转移仍在进行中。中建三局中原分公司救援队队长李萌萌： 我们接到的任务现在是两个，第一个就是11号楼和3号楼的地下室抽水，第二个就是这个11号楼3层以上的这供电的恢复和保供。 受洪涝灾害的影响，郑州市儿童福利院第一时间把600多名孩子安全转移到市委党校。儿童福利院办公室工作人员王美美说，目前孩子和职工都比较安全，但还需要进一步物资援助。 因为撤离的比较紧急，像物资方面还是比较短缺的，像水呀、牛奶呀、面包呀、方便面呀、鸡蛋呀，包括火腿肠这样的一些及时的物品，我们是非常急需的。然后也特别需要，如果有人愿意给我们捐一些盒饭的话，我们是特别保障这些孩子能够吃一口热乎饭。 为做好广大群众生活保障，郑州市市场监管局已要求各大超市、便利店公示正在营业的门店位置，对各类生活必需品做到不涨价、保供应，同时严禁囤积居奇、哄抬物价、销售不合格商品以及其他破坏防汛期间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目前，郑州万邦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水果、蔬菜、粮油、干条、海鲜冻品全部业态都保持正常运营。市场价格监测中心负责人宁亚兵： 在全体商户及集团员工的努力下，车辆进出场井然有序，市场货量供给充足，产品丰富。经调研，市场价格与暴雨前基本一致。 目前，万邦各市场的车辆可以正常进入，货源储备充足，大家可以放心。 交通方面，郑州地铁全线网车站暂停运营服务。截至今天下午5点，郑州公交101条线路已经恢复运营。郑州各大汽车站21号全部停运，22号班线有望逐步恢复。郑州车站列车全部停开，郑州东站只有极个别列车恢复开行。工作人员提醒广大旅客，所有停运列车车票可在票面乘车日期起（含当天30日内）到全国任意火车站退票窗口，或者是通过12306免费办理退票手续。机场方面，截止到21号下午3点，郑州机场已经保障进出港航班10多架次。通信方面，连日来的强对流天气造成河南不少乡镇小区通信网络信号变差，甚至被阻断。全省信息通信业全力开展通信抢修和恢复工作。相关负责人表示，没有通信信号的主要是基站断电导致的，也有部分光缆被冲断。针对出现的大面积断电问题，通信运营企业的目前的应对方法主要是依靠发电机供电。河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4点30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3小时内安阳、鹤壁、焦作、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信阳、驻马店九地区和新乡地区西部、南部部分地区降水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局部达到100毫米以上，降雨将在明天明显减弱。 本台消息，针对河南省历史罕见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闻讯而动。国家防总已于今天3时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管理部第一时间启动消防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预案，连夜调派河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湖北7省消防救援、水上救援专业队伍，1800名指战员，250艘舟艇，7套龙吸水大功率排涝车，11套远程供水系统，1.85万余件套抗洪抢险救援装备，紧急驰援河南防汛抢险救灾。 受黄河流域三门峡至花园口区间特大暴雨影响，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宣布，自今天9时起，将黄河中下游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此外，根据当前水旱灾害防御形势，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今天20时将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连日来，河南省多地出现历史罕见的极端强降雨天气，防汛形势十分严峻，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重要指示，紧急投入抢险救灾，全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央广记者山森淼、李鹏、赵敏综合报道。 灾情发生后，中部战区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主要指挥员第一时间进入战区联指，并紧急派出前方指挥部。截至21号下午3点，已相继派出驻豫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民兵应急力量5700多人，舟车装备148台艘，在郑州、洛阳、新乡等30多个险情地段投入救援。武警部队作战勤务中心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协调指挥武警河南总队和武警机动总队全力投入防汛救灾行动。武警郑州支队官兵连夜赶赴长庄水库，加固堤坝300多米，成功处置多处泡泉管涌，有效控制险情。武警河南总队机动支队派出500多名官兵奔赴枯河丰乐农庄段决口处，紧急展开封堵缺口、加固堤坝、转移群众等救援行动。截至21号下午，已成功营救受困群众150多人。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紧急疏通被淹路段，转移被困群众和物资。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教导员陈香华： 我们第一时间对被困群众进行搜救转移，已经成功转移群众500余名，修筑堤坝、水库2处。根据气象消息，我们已经做好全面准备，坚决完成各项临时突发任务，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境内伊河滩拦水坝附近河堤20号出现约20米决口，随时可能垮塌。第83集团军某工程防化旅官兵冒着瓢泼大雨星夜驰援，于今天清晨6点左右成功对拦水坝实施爆破分洪作业，有效缓解了防汛压力。第83集团军某工程防化旅副旅长扎永利： 整个坝体的材质呢，钢筋混凝土，爆破的工程量大，需要打很多眼儿。我们采用2次爆破，目前呢克服困难，初步完成了任务。下一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对拦水坝进行爆破，扩大它的下泄流量，进一步的确保伊河大堤的安全。 中部战区空军某旅80多名官兵连夜赶赴郑州市区，开展营救受困群众、封堵堤坝等救援行动。空降兵军某旅出动650多名官兵，今天凌晨奔赴开封市贾鲁河险段，紧急封堵漫堤，加固堤防。空降兵某旅教导员袁夏武： 我们采取人工和机械相结合的方式，现已筑成长 1.5 公里、高 1.2 米的沙袋墙，目前已完成大部分河堤加高任务。 拉桥的每人抽10袋换人。 郑州联勤保障中心170多名官兵分批次投入郑州市管城区、郭家嘴水库等险段，抢修溃坝、危坝，紧急疏散群众，并派出医疗队伍开展巡诊。联勤保障部队第988医院成立医疗保障和抢险救灾2支应急分队，24小时全时待命，同时出动4台救护车和1台运输车前接转送受伤群众。联勤保障部队第988医院院长谢俊： 因为我们部队的救护车底盘是比较高的，可以在深水区行进，医院都已经腾空了一部分的病房，作为啊紧急收治的隔离病房。收过来以后迅速要检查核酸，截止到目前，医院累计接诊了40多名受灾的群众。 炮兵防空兵学院、信息工程大学430多名官兵会同武警河南总队280多名官兵坚守长庄水库封堵管涌。今天上午，火箭军某部紧急出动近200名官兵，携带皮划艇、救生衣等救生器材抵达郑州，后续大型救灾设备已做好随时出动准备。河南省军区出动2000多名民兵，在郑州、开封、洛阳等地10多个险情地段执行疏通河道、疏散群众和巡查加固河堤等任务。中部战区还采取卫星和飞机侦察手段，对灾区实施空中监测。下一步，战区联指将根据汛情发展，继续派出力量投入抗洪抢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气象部门今天预计，未来3天，河南省仍有降雨。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河南省气象台副台长苏爱芳分析，目前来看，本次河南强降雨过程呈现出累计雨量大、持续时间长、短时降雨强、极端性突出等特点。 大气环流形势稳定，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分别稳定维持在日本海和我国西北地区，导致两高之间的低压系统在黄淮地区停滞少动，造成河南中西部长时间的降水。18、19日先后有台风烟花、塔帕卡生成在我国的东南沿海和南部沿海， 受台风和副高外围偏东气流影响，大量水汽向我国内陆地区输送，并在河南集结，形成暴雨天气。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河南省仍有降雨，预计未来24小时，河南的中西部和北部、河北的南部、山西东部地区仍然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尤其是在太行山东麓沿山的这样的地方，我们考虑最强的降水有特大暴雨，局地累计降水量可能会到270到280毫米以上。降水呢，预计是于22号的夜间将会有所减弱，23号降水将会进一步的这个减弱。重点是考虑河南中西部是一个小到中雨，那么郑州地区呢是以这种分散性的阵雨天气为主，降水量预计是在1到5毫米左右。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视频方式同乌拉圭副总统、国会主席兼参议长阿西蒙举行会谈。栗战书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拉卡列总统共同引领下，中乌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两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成为国家之间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典范。中方愿同乌方携手合作，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乌关系不断取得新发展。栗战书指出，双方要继续加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扩大抗疫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多边事务协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密切配合，坚持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栗战书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拉圭国会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不断丰富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习加强高层交往，密切专门委员会、友好小组等友好往来，深化立法经验交流，就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议题加强沟通，及时批准修订有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拉美议会等多边议会组织中的合作。栗战书说，乌拉圭主要政党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友好交往，感谢乌拉圭政党来函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愿通过多种方式就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蒙表示，乌拉圭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愿全面发展两国各领域合作，感谢中方在支持乌抗击疫情和促进乌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的贡献，希加强两国立法机构间交往，为拓展务实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日前发布，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卫健委等多部委解读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如何落地执行。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司长欧小礼表示，中央决定要求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提出了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一揽子支持举措。 在促进优生优育方面，要实施妇女儿童健康服务能力建设的相关工程，扩大妇幼健康服务的供给，扩大新生儿疾病筛查的范围，促进早筛查、早诊疗、早治疗，开展育婴能力提升专项攻关。在扩大托育服务方面呢，制定托育服务发展相关专项规划，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呢，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等等。 0至3岁的婴幼儿全国有4200万左右，其中1/3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是现在的供给大约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缺口很大。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杨文庄表示，十四五期末每千人的托位数要从目前的1.8提高到4.5， 要实施十四五普惠托育服务的扩容和托育建设专项工程，扩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综合托育服务机构和社区托育服务设施的建设，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规范家庭托育服务健康发展。 随着三孩政策落地，入园需求进一步增加，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表示，到2025年，全国学前3年毛入园率要达到90%以上，并且要进一步提高普惠型幼儿园的覆盖率。 我们要大力发展公办园，完善小区配套幼儿园的建设管理的机制。这两年来啊，回收了20000多所幼儿园，增加了416万个学位，有效地支撑了普及普惠目标的实现。所以下一步要把这个工作要巩固好，要进一步完善好。与此同时呢，要积极地支持民办园提供普惠性的服务。 本台消息，为营造未成年人良好上网环境，有效解决网络生态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决定即日起启动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专项行动将严肃查处炒作网红儿童行为，全面清理在线课程中色情低俗、血腥暴力及其他导向不良内容，深入清理利用儿童形象制作的软色情表情包，深入整治诱导未成年人应援集资、高额消费、投票打榜、互撕谩骂、拉踩引战、刷量控评等7类网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有关负责人强调，专项行动期间将进一步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置处罚力度，对于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问题保持零容忍态度，坚持露头就打，从严从重，大力整治网上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问题乱象。各网站平台要积极履行主体责任，主动发声，深入自查堵塞漏洞，确保专项行动取得实效，切实为未成年人营造文明、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云南本土病例2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3例，其中境外输入22例，江苏本土1例，现有确诊病例602例。 江苏省南京市今天召开疫情发布会通报，经重新采样检测，截至目前已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相关工作人员中检测发现17例新冠阳性，均为机场保洁人员，目前9人为确诊病例，5人为无症状感染者，还有3例核酸检测阳性待进一步诊断。今天完成江宁区全区的核酸检测后，下一步南京将力争在短时间内对全市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表示，将通过网上公开竞价方式，在7月下旬投放第二批国家储备铜铝锌17万吨，其中铜3万吨，铝9万吨，锌5万吨，以平抑工业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给中下游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压力。 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的通知，推进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享，提高医疗资源利用效率，改善人民群众就医体验。 2021年长江源综合科学考察今天在青海省西宁市启动，将为长江源区进行定点体检，其中长江源的水资源和水生态保护状况、高原生态固碳特征与过程将成为此次科考的重点。 今天上午在空客天津宽体飞机完成和交付中心，首架在我国完成的测试和验收工作的空客 A350 飞机交付给中国东方航空，标志着空客天津 A350 项目正式投产。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本台消息，北京冬奥组委今天在日本东京向国际奥委会全会陈述了筹办工作最新进展，表示将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运盛会。目前北京冬奥会所有12个竞赛场馆全部完工，并通过国际冬季单项体育组织考察和认证，非竞赛场馆建造建设改造也稳步推进。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充分肯定北京取得的进展， 认为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将成为世界冬季体育项目的里程碑。巴赫表示，国际奥委会将与北京冬奥组委一道，为举办一届安全的冬奥会而努力。 本台消息，国际奥委会第138次全会今天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宣布2032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为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42，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19,671,330例，死亡409,8758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416,3973例，死亡609,463例。东京奥组委今天发表声明称，一名从海外入境日本但未入住奥运村的奥运选手，以及一名入住奥运村的捷克国家沙滩排球队教练确诊。东京奥组委当天还确认了居住在日本的6名奥运外包业务工作人员确诊。至此，东京奥运会相关人员中已有75人确诊新冠肺炎。总台央广记者张小璇综合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20号发布的全球疫情周报显示，截至7月18号的一周，全球新增死亡病例数在持续2个月下降后出现略微上升，达到近5.7万例。世卫组织估算，按照目前速度，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将在未来3周内超过2亿例。有分析指出，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将很快超过其他变异毒株，在未来数月成为全球主要流行毒株。在美国，白宫和国会众议长办公室20号分别确认有官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这2位确诊病例此前均已完成2剂新冠疫苗接种，属于突破性病例。近期，美国疫情核心指标严重反弹。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瓦伦斯基20号表示，超过80%的新增确诊病例感染的是德尔塔变异毒株。在欧洲，法国卫生部长维朗20号表示，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正在法国快速传播。该国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8万例，增长速度前所未有。他呼吁法国民众积极接种疫苗。在印度，相关机构20号表示，根据印度第四轮全国血清调查报告，印度全国6岁以上的人口中有67.6%新冠病毒血清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被检测者或者是曾经感染病毒，或者是因为注射新冠疫苗产生了抗体。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表示，印度仍有1/3的人口体内没有新冠抗体，仍面临较高的感染风险。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21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中国、美国等海外主要市场需求旺盛拉动，日本今年上半年出口同比大增23.2%，超过新冠疫情爆发前2019年上半年的水平。 第15届莫斯科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20号在莫斯科首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附近的茹科夫斯基市拉开帷幕，俄罗斯单发第5代战斗机首次正式亮相。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磊、吴京、刘宇华，主播子文、玉磊。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To keep the wolves at bay, tinted glass to hide my guilt and shame, neon signs and vapors at the door, broken values, needles, liquor stores, and won't somebody help?Sometimes you win, sometimes you lose. When I